晨，早晨，大家好，清晨上嚟又听到我把声啦吓，我个声出现嘅时候咧就系晨咁早嘅时候啦，五点钟新闻之后至到六点半钟啊，就是、朝早嘅五点新闻。咁啊，今朝出嚟翻工嘅时候咧，感觉都系凉咗啲啊，系又大风咗，温度又差唔多嘅啫。寻日嘅差唔多呢个时候咧，都系有十八啊，十九咁上下啦。咁而家咧就十七度嘅，咁又见到有强烈季候风信号系挂起咗，所以咧就凉咗啊。咁啊，今日日子咧就系2021年2月3日。农历是庚子鼠年12月22日。开始我哋清晨爽利时间，而家望望大钟系接近5:02嘅啦。早晨 ，Love 失落了心仍在，这份爱比血浓。你爱过我，再勉强你亦是难从。千万里一场梦，风浪里的汹涌，抹去你，抹去你爱，没有影踪。Oh love， 好像已失败。情怀，将爱火也污埋。你错了，你错过了，没法可解。我爱你冷傲，你那愤怒，我与你自豪，我愿能对你流露。 对你流露，哦、oh, ， 是刘美君的这个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爱是无涯，开始清晨省里的节目。今日呢就是星期三，天气凉了一点啊。天气方面呢，有一股大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稍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呢，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会有几阵薄雾，下周中期呢多云有雨啊。咁今日嘅最高紫外线嘅指数咧，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啊。而家嘅温度咧就系17度，相对湿度76%。今日咧挂起咗强烈季候风信号啊，对于晨运客嚟讲，可能咧都冇乜所谓啊。走去晨运行个转翻嚟咧。已经是血液循环，整身都暖了。 Floating down from the sky, lovely angel queen, it's you. Shaken from her long sleep, lovely angel queen, it's you.touching others like a child. 在卡通片长大的呢，我想在成长年代的时候呢，都有很多卡通片跟自己一起陪伴自己成长。那这个千年女王呢，可能都是你其中的一套。千年女王呢，我们有听过露云娜的传说，而刚才那个呢，就是来自 Angel Queen 的千年女王的主题歌曲。编曲咧都有啲日本味道啊！首歌咧都听过好多次，不过多数听嘅咧就系郑少秋同佢两个妹妹嘅版本。今次嘅版本系郑锦昌、殷秀怡。 夜静更深对落雨，落雨清辉亮，行遍天涯离开家园，寻痛看月亮。何堪天涯回首家乡，夜夜暗盼望，笑对落雨，月光光照地躺上，照着欢畅团聚愉快，温暖处落日洋洋。 远处里阻隔千里白云漫茫，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眠，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 送流浪，落雨光车辆，人去天涯瓶中漂流，何处有岸，离开妻儿怀想家乡，异地两处望，笑对落雨，月光光照地躺上，照着欢畅孩儿父母，温暖处落日洋洋。 去去去去家千里，梦回故乡上，被秋风独流荡，揽飘过遮风霜，冷落痛心碎无情，漂泊流浪，那日那朝鸟倦还巢，春柳岸啊，深秋陪念家乡最断肠。 天涯孤客咧嘅调子相当于熟悉啦，咁啊来自亦都系即系日本嘅歌曲，系日本嘅一部咧以江户时代为背景嘅一个时代剧嘅漫画，咁而系后嚟我哋听你有秋官嘅天涯孤客，同埋刚刚嘅版本咧就系郑锦昌、殷秀怡。差唔多啲年代一啲嘅旧嘅歌咧，有时攞翻嚟听咧都几有味道噶吓，呢一首系其中一首啦。郑少秋、汪明荃，小河水。 小河水，哗啦哗啦永不断哦。高山的松柏哟，千秋不变清 对面的山不 呢首歌咧都较为少播少听啊，都系播佢哋喺呢啲作品之后嘅后期嗰啲嘅歌曲。有时听翻下咧，几有啲味道，唔错。郑少秋同埋汪明荃嘅《小河水》，有另一 pair 令人怀念嘅拍档呢首歌。 从那天再爱恨念见到你，相亲相爱时常在一起，花间相对上神气，梦里思念不忘记。 从那天再爱恨念见到你，遍野下相思常离别双飞，怎知过得数月燕南飞，令我失望献情意。 残花飘飞，难尽诉身世之把爱印记， 难断情意，个爱昧心似我，愿作色花事了断我相思。 是败柳又怕见过你，只愿爱终身不配心伤悲。 我知你身世复现愁思，万里不倦找寻觅。结并蒂花枝，愿我哋今生今世不分飞，两家对天发誓爱情痴，白发夫妻心情意。 这首歌呢来自这一对呢也是令人怀念的一对是情侣拍档。谭炳文、李香琴的一首叫做《爱恨岭之恋》。接近五点半了，应该会有答半的新闻之后再继续我们的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要求上个月20号至到寻日期间曾经身处七个指明地方的人星期四前接受强制检测。柴湾兴华一村美华楼、将军澳富康花园第九座、元朗塘头埔村16号和屯门友爱村爱辉楼新增一宗或以上源头不明确诊被纳入强制检测。黄埔花园翠阳苑第三期第一和第四座由污水样本呈阳性要强制检测。由尖旺白家士街98号金威广场的居民要做第二次检测。另外，旺角朗豪坊 Uniqlo 有三名员工确诊，在上个月14号至到寻日期间曾经在店内工作或接近人士星期四前要做检测。当局会在柴湾兴华一村、屯门友爱村和将军澳富康花园增设流动采样站，佐敦近道船街和官涌体育馆的采样站分别延长服务至到星期四和星期六。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表示，会将维护国家安全加入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之中，而警方已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拘捕97人，包括55名参与民主派初选人士以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当中8人被检控。邓炳强不认同检控率低。 邓炳强认为本港治安去年转趋平稳，是警方执法、法庭判决和国安法在港实施，令社会秩序恢复稳定。警方会严防违法活动时恢复现。他又说警方会采购较细小的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辆，以便在较狭窄的街道使用，亦正是试用低杀伤力武器，包括催泪水枪和胡椒球弹手枪。英国新增1684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多近1450名患者死亡，至今有965万人已经接种首剂疫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科学家发现目前在全国广泛传播的变种病毒正是产生变异，部分样本出现一种名为 E484K 的突变，这种突变早前已经在南非和巴西发现的变种病毒出现过。科学家说突变可能降低疫苗的有效性，情况令人忧虑，但突变未广泛存在，因此估计目前使用的疫苗仍然可以起到作用。为了控制变种病毒蔓延，政府已经展开大规模检测。有病毒专家认为，民众必须遵守防疫规定，减少确诊病例增加，以防病毒进一步变异。去年为英国国民保健服务筹得巨款，并获封为爵士的100岁英国老兵穆尔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穆尔因为确诊星期日入院接受治疗。穆尔的女儿发表声明，指爸爸离世前几个钟家人陪伴在侧，形容爸爸的一生不平凡，会永远怀念。首相约翰逊赞扬穆尔是真正英雄，二战为自由而战，疫情期间团结所有人，不但成为国家灵魂，更加是世界的希望灯塔。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向穆尔家人表示慰问。穆尔在去年四月以99岁之龄，拎住座行架在屋企的花园行了100圈，为医护人员筹得近3300万英镑。同年七月获女王册封为爵士。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687点，升4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2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04，瑞士法郎0.898，加元1.279，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兑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3美元，卖出1837.3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周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家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系嘅，家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早上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醒啦，醒啦，清晨爽利，一天开始啦。呢一日嘅日子咧，就系2021年2月3日，农历咧就系庚子鼠年12月21日，就系立春之日啦。系啦，成日都话立春咧就即系新年嘅开始啦。我哋唔使一定要等到农历年年初一咧，先至系一个新嘅一年。喺睇翻我哋24节气啦，立春就系第一天。咁我哋旧嗰个年咧走咗噶啦，所以咧一切咧我哋咧就朝住美好嘅心去谂。啊，呢个系好多人嘅睇法啦。就是、我哋中国人咧都会信一啲嘅说法啦。庚子年啦，60年系一个庚子年咧。凡喺庚子年嘅时候咧，就会好似嗰年咧会发生一啲大事啊，咁样话测过好多次嘅60年嘅庚子都系发生嗰啲大事，咁而呢个疫情咧就喺庚子年出现，咁啊随住庚子年过去，我哋希望咧系朝向翻我哋以往嗰种生活，但系新常态嘅生活咧，我哋都习惯咗，可能经过呢个阶段咧，我哋会活得更好啊。一切自己都要俾自己信心，啲嘢就自然顺顺利利。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功，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做例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功，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做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功，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功，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 步步前望。 歌词简单又唱得好，少少苦楚等于激励，可能都成为你做人的座右铭。罗文的这首歌《前情感受》。今日咧就系立春之日啦，系2月3日。立春咧就系24节气中嘅第一个节气，即系太阳到达黄经315度嘅时候啦。咁喺西历嘅每一年嘅2月3日至到5日之间啊，就表示住呢个春天嘅开始啦。今日就系2月3日啦，咁啊，从此咧呢一日开始一路咧到到立夏嘅呢段嘅期间咧，都称之为春季啦。咁元旦就标志住新一年嘅开始啦，而立春咧就系真真正正春天嘅开始，亦都系古代所指嘅春节啊。咁我哋系啦，由呢一日开始嘅时候，人好多时候有啲心理都会影响翻自己。一路开始好噶啦，好噶啦，你就朝住咧正向嘅方向去谂。其实就系做人一样啫嘛。好多时我哋话啊，有开心同唔开心，你成日去唔开心个位嘅时候咧，就一路咯都系一个唔开心嘅气氛里边。但系你将自己摆去开心嗰个角度里边咧，你睇好多嘢又自然咧，啊又唔同咗，角度唔同咧，成个人都唔同晒。当然咧，有啲嘢唔系就你咁啦咁谂嘅，你都要真系要行动嘅配合一致先得啊！5:43，早晨。 和你今天开心笑，焕发笑浪潮，由衷欢声起亲美妙，心里轻。 好趣味嘅，今天开心笑系好多时咧，有啲朋友咧或者个家居设计咧，就是、出门口嘅时候咧，喺即系侧边嗰个位置咧，即系有块镜，可以喺行出门嘅时候，行出门口嘅时候咧，就再睇清楚自己嘅仪容啊，有冇边度唔好啊咁，然之后咧就对住自己就话，今天非常好，今天我一定得咁样吓，就系每一日咧都系咁样去鼓励自己，先至可以做到啲嘢啊。咁今天开心笑，今日嘅日子系呢个2月3日啦，而气温17度，仲有咧就系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挂起咗，提一提你今天咧就凉咗少少嘅。今日天气方面咧，初时咧部分时间多云啊，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稍凉。 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都有几阵薄雾。下周中期，下周中期会是多云和有雨的。立春啦，我哋谂翻好多一啲春天嘅歌嚟听啦，《田园春梦》、伍卫国同埋关菊英。 田野春梦，花开灿烂笑春风。春日暖，陶醉春梦，心曲寄在爱海中，共并肩春过涌，盼望桃声飘送。 春梦是当时都是受欢迎的电视剧之一，这些电视剧的歌好好听、啊、当然都少不了现在这一首。 白花鲜，春黄紫，绿柳天，青春甜， 与君共觅芳华， 啊啊，趁此春日暖，两心人双手互牵， 共并肩心不变， 我此后万种情，啊啊，爱在心内暖。 电视剧《流民皇帝》里面的歌曲《爱在心内暖》，郑少秋和李子玲，春天啊，即系又万象更新咁样啦。行过啲即系花花草草嘅地方，你都觉得可能系香气扑鼻啊。咁啊，加埋你运动咧，身心康健，精神好，心情又好，多啲运动啊，真系咧，应该系即系个人啊感觉满足，做人咧就系即系好似一切都顺啲，因为你啲筋骨都灵活咗嘛。今日呢我哋星期三啦，就会有雷洪德博士呢就讲呢个行楼梯健身心啊。大家都喺呢个 Facebook 都见到啦，我哋呢次呢喺影嘅时候呢背后都有堂楼梯，即係示意返我哋其实平时呢多啲上楼梯呢都係身心康健。但係有啲朋友就话啦，啊膝头哥痛喎，上楼梯点得啊，係咪会令到佢即更加伤痛。其实呢个呢博士咧都话系谬误嚟嘅，佢有佢嘅见解啊！咁一间六点后，大家听住啦。5:53，气温17度。 多少话皆春梦，情路变黑印缝，相思暗中。桃红笑春风，绵绵情意中，于今夕影空对，烟雨蒙蒙。多少恨皆春梦，回味往昔痴缠，心因错送，情缘两皆空，良辰难再共，痴痴对窗忽觉秋意渐浓。黄叶眼前飘飘，露珠挂帘笼，桃令满怀凄怆，往事成幻梦。逝似一江春水，渐渐东去，故地怀旧暗悲冻。多少泪皆春梦，寒夜满天星辰，点点惹恨痛。梧桐怨秋风，无从见芳踪，追忆美景春去，郁结重重。 歌曲咧都系好好听嘅，快歌啊，有佢嗰啲系即系鬼马跳皮啊咁样，而慢歌咧有情深跟重啊嗰啲歌。刚才嗰只歌咧就系许冠杰同埋黎彼得一齐写词嘅《春梦》。有另外一首有春字嘅歌曲，系1979年嘅时候谭咏麟嘅作品《香雪怀词·迟来的春天》。 谁人将一点爱闪出希望，从前的一个梦不知不觉再恋上。迟来的春天 不应去爱，无奈却更加可爱，亦由得他开始又错多一趟。望见你一生都不会忘，唯叹相思不着时，情共爱往往愚昧，难以猜破。默强忍空虚将心去藏，强将爱去淡忘，矛盾扰心中没法奔放。谁人知今天我所经的路，何时可到达，已经不要再知道。迟来的春天只想与你留下永远相拥抱，而明知空欢喜又再苦恼。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围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围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怆， 谭咏麟以前啊，即好多年前嘅作品啦，1979年嘅时候呢一首《迟来的春天》，气温系17度，一阵间会有6点钟嘅新闻之后再继续我哋嘅节目啊。 防控疫情，以助力经济社会活动恢复。中国政府向巴基斯坦捐赠的疫苗日前运到伊斯兰堡附近的空军基地，是中国对外提供的首批疫苗援助。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日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周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泰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岚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东沙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9公里。再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687点，升4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2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买价：港元7.752，日元104.99，瑞士法郎0.898，加元1.279，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兑美元0.71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7.46美元，卖出1,838.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6:09，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上嚟吓，醒啦今日，今天咧应该一个欢欣嘅心情，今日咧就系我哋24节气嘅第一个节气立春啊，即系代表新嘅一年开始啦。以前农民耕种咧都系依赖24节气嚟按部就班去做嘢嘅，咁样呢个日子咧系每年嘅2月3号至5号之间咧，就系表示住春天嘅开始啦。由呢一日一路去到立夏嘅呢段期间咧，就叫做就称之为系春季嘅立春，系真正春天嘅开始。亦都是古代所指的春节了。春节的这一日2月3号，时间6:02，天气凉了一点，留意有两个的警告出了，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警告出了。今天会是初时部分的时间会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天气稍凉，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指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都会有几阵薄雾，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的呢个朝头早咧，喺钱佩兴身边嘅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李博士。 早晨，钱佩兴。早晨，各位听众。 啊，今日咧就系年廿二咯，都接近新年啦吓。 嗯，系啊，真系过得好快。 系啊，嗱，今日就立春之日添。咁我哋即系中国人计法咧，就话立春咧。就已經是新年噶啦， 係 啊，都算是噶啦。但是好似而家疫情底下咧、大家慶祝過年的氣氛咧，都是比較冷卻一少少。 係啊，咁大家以後咧回望呢個日子咧，就係2020年咧冇咗聖誕啊，冇咗新年嗰個氣氛。 係啊， 但係唔緊要啦，大家向前望啊嚇。 但係大家抗疫嘅途中都要緊守翻各樣嘅衞生嘅設施啦，同埋人群聚集啊、家庭聚會這個呢個都是傳播嘅一個主要嘅途徑。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啦。 咁其實真係嘅，都回望翻睇呢個疫情期間咧，大家真係注重咗健康嘅。 係啊， 尤其是嗱，雷博士咧，成日都個個禮拜都見下大自然。 係啊，成日都提噶，大家要做下運動，增強體質噶。 咁啊，真係多咗好多人咧，上山行噶嘛。 係啊，係啊。 咁其實佢哋都係好想健康啦。 係。咁我哋今日呢個主題咧，同我哋新嘅一年開始都有啲關係嘅。 係，即係步步高升。 行樓梯，冇錯，步步高升。咁啊，其實行樓梯作為一個强身健体的工具，这个呢都不是一新嘢嚟噶啦。咁其实早在大约20年前左右啦，我记得嗰阵时咧就世界卫生组织咧，同埋世界各地好多健康嘅组织咧都推广嘅。咁、我哋卫生当年系沙士之后嘅卫生防护中心啦，都曾经推广过嘅。我哋记得有一个口号，我到今时今日都记得嘅。佢話：日日出街就係搭電梯，今日不如行樓梯。 哦，真係好押韻啊！ 係啊， 同埋咧喺呢個當中咧，就等大家記住，係啦，行下樓梯有益啦，唔使下下要搭 lift 嘅。 係啊，咁啊，行樓梯其實真係一個好簡單嘅健康嘅方法，因為第一你又唔需要去 book 場啦、訂場啊，咁就算而家即係好多體育處所都關閉咗，咁但係你依然都可以做到。同埋我哋香港咧。真係高樓大廈都好多嘅，嗱，譬如好似我哋香港電台咁啦，仲係一個比較舊式嘅建築啦，咁啊三層樓，咁我見喺三樓嘅同事咧，如果落去下低攞啲咩嘢咧？都要行樓梯，咁咧就我數過啦，一層樓咧就22級樓梯，咁啊行三層就66級， 好心水清喎、你。 咁啊嗱，就好有趣喎。英國嘅研究咧就發現咧，如果每個禮拜咧你累積行到700級樓梯，累積即係每日大約係除開七咪即係每日100級咯，係咪？咁你頭先上一次都已經係 落 幾級啦，即係上兩次啫嘛， 係一日隨時行幾次啦。 係啦，好有趣喎！如果你每個星期累積行到700級咧、你可以減低你嘅死亡率咧，係大約係20%。 咦？咁我哋喺香港電台做嘅人咧，就平均應該會係長命啲， 理論上係啊。 咁啊，所以有呢個好處噶啦。睇下以前咧，我細路女住嘅時候住嗰啲舊式嘅樓，冇 lift 噶嘛。 係啊， 咁嗰時啲舊式嘅樓起碼大概都有5層嘅。咁你咪一日上上落落都係有咁多層咯。 我記得我小學嘅時候咧，嗰啲同學咧住喺8樓啊。 嗯。 因為嗰陣時嘅建築條例咧，係應該如果冇記錯咧，9層以上咧就必定要有個升降機嘅。 嗯。 嗰陣時嗰啲建築商咪慳錢啊嘛。 係。 即係一講緊那些年啦，咁啊起到8樓係夠啦。 咁啊唔使整 呢。係啦，咁啊有個同學仔咧，就小學嗰陣時翻半日啦，晏晝佢去屋企度玩啊，做功課咧，咁啊行8層，跟住佢落街，阿媽叫佢：，落街幫我買啲嘢落去。8樓，跟住又行翻上嚟。喂，嗰陣時真係小朋友個個好健康，因為真係好行得噶嘛。 細路仔係得嘅。嗱，你咁我令我諗起咧，所有學校咧，即係而家就話唔使翻學住啦。其實翻學咧，咁都有啲 lift 係俾老師搭嘅。 嚇、啊，係啊， 學生就唔俾嘅。咁、其實都啱嘅喎，仲要越高年級嘅係高啲噶嘛。 而家好多學校都係咁嘅。 咁、其實又咪健康咯？ 咁所以啲老師咪唔健康。 係 。咁啊嗱，好有趣嘅。其實嗱，點解我哋今日揀行樓梯同提升健康呢個議題咧？咁原因咧就係早前咧就係哈佛大學啦。其實哈佛大學喺行樓梯嘅呢一方面咧，其實佢係先驅者做研究嘅。嗱，而家講翻就係喺70年代佢哋。最早期的研究咧，就系调查咗16000多个佢哋嘅校友，追踪咗佢哋超过20年嘅，就睇下佢哋日常嘅生活嘅模式咧，系做啲乜嘢。咁啊，发觉每个星期咧，从喺运动之中消耗2000个卡路里嘅呢一班校友咧，佢死亡风险咧可以降低30%。咁呢个就系奠基于当时嘅一个理论嘅基础啦。 咁好有趣喎。出咗呢一個報告之後咧，睇下分析啊，咦嗰啲校友做咩咧？其中發覺原來好多都係行樓梯嘅。 嗯。 咁於是乎咧，就喺約翰普金斯大學有兩位嘅醫生咧，就啊咁好啲行樓梯，不如我哋喺醫院裏邊揾一班人，將每個星期消耗2000卡路里呢一個嘅行樓梯嘅模式。在醫院我們的樓梯裏面行一次，推算看看對身體有什麼益處，他又計了一條數出來，就如果你每行一級樓梯就可以多4秒的壽命。 哦，咦，那大家計一下，行一級就多4秒，你已經知道上很多很多級，那你又多很多秒了。 是的，推廣健康就很多時候量化了，雖然這個只是推算，但量化出來看到，咦，我行樓梯，咦，行一級又多4秒了。 那 你知道，健康是要累積儲回來的嘛。我記得小時候有個銀行的廣告片就說，細莫細於沙粒，就佔成大地四方，是不是？话少于水滴，渐成就大海汪洋， 都系要慢慢储。 冇错啦，咁健康嘅行为咧，真系要慢慢累积嘅。今日就系立春嘅日子啦，同埋新嘅一年啦，咁行楼梯一定系向上啦，咁啊意喻就系大家可以步步高升啦。 系啦，咁亦都系一路啊，嗱，啲健康咧都系你一步一步一脚印咁系攞翻嚟嘅吓。 咁其实喺最近哈佛大学再重新系发现行楼梯嘅好处咧，喺疫情期间咧都有一啲嘅文献咧系发表。因為疫情期間咧，我哋平時嗱，都市人好多時候都話日行係8000步啊，或者10000步啦。咁咧就有啲數據咧，就係分析咗，因為疫情咧，大家困喺屋企啦，或者在家工作啦。咁原本行開有6000至10000步呢班嘅成年人咧，本來都係即係叫做 OK 啦，健康啦。但喺疫情期間咧，佢只係下降行到係1400步，或者甚至乎少過1000步。 因為你多數在家嘛。 冇錯啦，係啦。咁發覺咧，如果咁樣嘅生活模式持續大約係3至5日嚟講咧，就發覺大件事啦。佢身體嗰個胰島素嘅敏感度咧，即係控制血糖呢個能力咧，係明顯差咗。咁你話啦，如果幾個月甚至無即係大家嚟試，可能再持續多啲時間落去咧，咁就預計咧就係呢個出現一啲糖尿病啦，甚至無係高血壓啊、冠心病啊相關嘅慢性疾病咧。咁健康專家都預計咧，係未來全球都大件事噶啦。 哇！即係多得呢班專家咧，起碼一路都做研究啊， 一路都 計翻條數出嚟 咯。即係我哋叫做監控住而家全球啲人嗰個運動量啊點啦。咁因為肥胖呢下嘢咧，即係肥胖咧，其實早喺大約10年前度咧，世衛咧已經係把肥胖呢樣嘢咧係列為一個流行病噶啦。其實同我哋而家新冠病毒呢個大流行病咧係完全係同一個概念，只不過。个肥胖咧系一个慢性同埋系冇传染性嘅流行病咁解嘅啫。 系 而家特别疫情啦，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同埋包括我哋香港嘅卫生署啦，都好多系推广系你真系要谂办法系做一啲健康嘅运动，提升翻你嗰个身体嘅免疫系统啊，增强体质啊咁咯。 系啦，阿雷博士啊，咁啊，譬如咧平时做一啲大氧运动啊、急步行啊或者系跑步咧，你都会。氣來氣喘嗰啲咁樣噶， 係啊。 咁如果上樓梯咧，就算你慢行，逐級逐級上， 都有啲喘氣㗎。係 啦，當你上到成過百級嘅時候咧，你都會有出現呢個情況。咁其實等唔等同咧嗰、那個？ 喺嗰個心肺功能嘅鍛鍊效果咧，其實係相同嘅，即係同我哋跑步啊都係相近啊，都係提升我哋嘅攝氧能力啦。嗱，我睇翻啦，其實喺2003、2004年咧，我哋衛生署都推行過，即係喺香港嘅行樓梯為健康啦。咁其實佢哋嗰陣時咧，就係同呢個房署好多嘅公屋啦，因為公屋我哋都幾廿層噶嘛。 係啊，係啊。 咁啊推廣過呢個計劃之後咧，發現咧都多咗20%嘅市民咧係行樓梯嘅。咁但係你知啦，即係呢啲行為嘅嘢，大家習慣咗，有 lift 喎，不如搭 lift 啦。 係啊，係啊。 整下整下咧，又會剩翻落嚟。咁所以而家呢個時勢，我覺得可以係再重新咧係温馨提示下啦，咁樣。咁又好有趣嘅，有啲人咧就話：，咦，行樓梯會整親個膝頭嘅。 係 但係好清晰㗎啦，世界衛生組織同埋世界好多科研人員一致認同咧，係冇任何嘅科學證據，一個健康嘅人，如果佢合理地即係累積一個禮拜可能行700級啦，即係每日上大約係5至10層樓啦，咁樣嘅模式咧，係對膝關節有任何嘅傷害。 是冇任何科學證據。 係會唔會係即係膝關節有開問題嗰啲人，佢咪覺得辛苦， 冇錯啦， 越行越痛喎、啊。 正正一個誤解咧，即係賴咗個樓梯。我覺得樓梯好慘嘅，即係佢喺度係死物嚟噶嘛，你人啊生㗎。 係係。 即係話，如果你從來都冇運動，你大髀嘅肌肉力量已經係不足以維持你個膝關節嗰個穩定啦。然後呢個時候你走去行樓梯。喂，咁你梗係超乎咗你嗰個能力嘅負荷啦。咁你痛嘅時候咧，你就賴咗個樓梯。 嗯。 但問題嘅本身就係話你從來都冇鍛鍊啊嘛。 嗯。 咁你嘅肌肉太差啊嘛。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個關節係健康嘅關節咧，其實你應該係慢慢上下樓梯先。 嗱， 唔好多，上下一層兩層，俾啲時間，俾三幾個禮拜咧，你練翻好大髀嘅肌肉，因為大家都感覺到啦，你上樓梯嘅時候咧、嗯，你肌肉出力噶嘛。 係啊，我就正想問你嗱，上同落咧，真係有分別，落係舒服好多噶嘛。 冇錯，落咧就真係舒服，但係落嚟講咧，因為有地心吸力嗰個下墜力嘅影響啦，咁、我哋膝關節相比上樓梯咧個壓力就大啲。 係， 亦都係啦。如果一個健康嘅關節咧，你合理地落樓梯，即係唔係話你落一百層連續落一百層咁多啦，即係你話三幾層啊咁你落樓梯咧，係冇任何嘅證據咧，證明咧佢係對膝關節咧係會造成一個傷害。 總之， 但係不過，如果你係本身嘅有開始感覺嘅膝關節唔係咁穩定嘅話咧，咁、你就小心啦。嗱，譬如我自己都一把年紀，我落樓梯咧。我都會就住嚟落啦， 因為有時驚跣， 係 啊，驚跣到。如果有啲嘢你或者有啲水你睇唔到，會閃跣噶嘛嚇。 係啊，咁所以如果係啲哥哥姐姐朋友嘅話，落樓梯咧就係要小心啲。咁但如果你話你嘅關節係落到，你係冇任何嘅痛楚嘅話咧，咁其實落一兩層啊、兩三層啊，都係屬於一個合理嘅。 始終咧，嗱上落樓梯咧，你只腳一路咧就係前後前後咁，你其實等於好似一個伸展咁樣喎嚇。係 啦，可以咁講啦。咁其實都有少少嘅温馨嘅提示啦。咁就係如果你就著高踭鞋嘅女士咧，上落樓梯就要小心。 高踭鞋就危險啲。 係啦，因為高踭鞋嘅設計咧就係俾你喺平路度行嘅主要。 所以如果你真係著高踭鞋，我攞多姿嗰日咧就搭 lift 啦嚇。 係啦， 即係有時去一啲宴會咁。咩樣可？ 係啊， 而家都少啦嚇。 咁同埋，如果心機旁邊有啲朋友係負責大廈啲管理啊，咁咧，其實好多時特別一啲舊樓啦，我見樓梯咧好多人啲擠放啲雜物嘅。 係。 咁如果雜物多，你可能啲燈光啊又唔係好夠嘅時候咧，咁棘到咧，咁啊真係會受傷，咁就唔好啦。 總之咧，其實咧，你如果行樓梯多，你日子有功咧，你心肺功能啦又會即係進步好多啦嚇、可能講啲氣都大聲啲，夠氣啊，血液又會循環啦。因為你要喐動啊嘛，係嘛？ 冇錯冇錯。 咁有什麼啲病啊？係糖尿病啊，或者係啲高血壓等等，都因為有你經常呢個運動係有改善嘅嗬。 係啊，咁啊真係喺外國都有文獻咧，就係引證咗佢用實驗組嚟比較啦，即係邀請一組嘅人行樓梯，同埋對比起冇運動、冇行樓梯、久坐不動嗰班嘅組群咧。咁頭先你提到嘅所有嘅心肺功能啦，對糖尿病嘅控制啦，對免疫系統啊，整體嘅身陳代謝咧，其實都有幫助嘅。咁、視乎嗰個程度多同少啦。咁睇下你行嘅時間啊、距離啊，睇下即係你願意投放幾多嘅資源喺你嘅健康度咁解啦。 係有一輪都好興，即係話一個比賽就上樓梯咧。 係啊，係啊， 好似 其實嗱，因為疫情啦，咁就停辦咗啦。咁就喺 ICC 係啦，即係尖沙咀嗰度啦。咁每年都有個跑樓梯比賽嘅，佢就由八樓咧係跑到上去一百樓，咁就有2100多级樓梯嘅。咁嗱，好老實講，如果叫你一次行咁多咧，就實在係太過係負荷啦。咁不過當然嗰班去參加嘅跑手咧，佢係循序漸進，都有預先咧有安排嘅訓練啦。咁樣我又覺得係冇壞嘅。嗱，如果你已經有一個強健嘅體魄，你想去挑戰一下上一百層嘅感覺係點樣？咁又可以試下，但係當然啦，你一定要俾自己有個訓練嘅計劃，就唔會話，我今日報名，聽日就去啦，咁樣嗰只咯。 係啊，嗱，而家都話盡量減少出外啊，你又話驚啊，會唔會有咩事？咁你可以就係自己喺屋企咧嘅後樓梯咧上上落落。係 啊， 嗰度應該都唔係好多人。 喂，這個、真係我發覺 唔多人啦、啊， 全部聽呢個真係我係真係好著數，因為我喺大學裏邊啦，我辦公室就九樓啦。 哦。 是樓梯咧，係冇人行嘅， 因為 個個而家年青人、學生咧都係等電梯嘅。我見佢哋上落一層咧，上落一層咧都喺度等電梯。我話：唉，真係， 不如自己行。 點解你哋唔行下樓梯咧？ 所以你每一日都係行嘅。 基本上大部分時間我都可以行樓梯嘅。譬如我哋上落三幾層咧，咁樣行樓梯，因為我發覺嗱，第一就係健康你會賺咗啦。第二咧，我發覺行樓梯咧。到我哋上落三幾層去揾人又好，去邊都好啦，係快過等 lift。 咁啊係，等 lift 有時你等到，咦，原來呢個 lift 爆曬棚，我入唔到添。好，咁啊，大家記住啦，我哋今日嘅重點咧就係話俾大家聽，行樓梯咧對我哋身體係好有益嘅嚇。係 啦，咁啊嗱，總結咧就兩句説話啦。咁啊，大約係二十年前咧，衛生署咧都推行過嘅，日日出街就搭電梯，今日不如咧就行樓梯。咁啊，今時今日咧，我就引用翻之前喺外國嘅一個推廣嘅行樓梯嘅一句説話啦，就係每上一級樓梯咧，就可以幫大家增加四秒鐘嘅壽命。咁就慢慢儲啦。 係啦，好，咁啊，唔該曬啊，雷博士，下次年廿九見你啦嚇。 係啊， 拜拜， 拜拜。 漫步綠野春風惡，為何同道輕走動？在這美好春光中，心中湧起新的希望。 张德兰的春天新希望结束我们今早清晨爽利节目。刚才雷博士所讲的东西，大家可以上网重温资料，还有看前辈专业的清晨爽利行楼梯的片都有些资料给你。现在多了人赞好和追踪，多谢你们。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星报道新闻。 政府昨晚再度采取突袭式围封行动，将佐敦、深水埗和天水围部分区域或楼宇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要在指定时间前接受强制检测。当局的目标是在今早7点至7点半相继完成行动。深水埗受限区域涉及17幢楼，介乎基隆街、南昌街、大南街和北河街部分范围。当局说早前在区内发现大厦污水对病毒呈阳性，怀疑有隐形患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部分官员一度到场视察，林郑月娥和居民倾谈。近日出现多宗确诊的天水围天恒村恒乐楼和佐敦的长乐街、士和街和弥敦道部分位置被列为受限区域，当局拉起封锁线，设置帐篷做临时采样站，陆续安排居民落楼做检测。政府将会维持大部分现行社交距离措施，明日起至到今个月17号生效，为期14日。部分涉及较少身体接触活动的户外运动处所，明日起可以重开。可以重开的处所包括运动场的跑道、网球场、高尔夫球场、单车公园、骑术学校、海上活动中心、户外乒乓球台和户外羽毛球场等。任何人在相关场地运动前后必须戴口罩，每组不得超过两人。当局要求相关场地的员工每14日做一次病毒检测，并在可行情况下确保使用者进入处所前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登记有关人士的资料。至于二人限聚令、口罩令、禁晚市堂食、食肆不得多于二人同台、关闭酒吧和酒馆等将会维持。英国新增1684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多近1450名患者死亡，至今有965万人已经接种首剂疫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科学家发现目前在全国广泛传播的变种病毒正是产生变异，部分样本出现一种名为 E484K 的突变，这种突变早前已经在南非和巴西发现的变种病毒出现过。科学家说，突变可能降低疫苗的有效性，情况令人忧虑，但突变未广泛存在，因此估计目前使用的疫苗仍然可以起到作用。为了控制变种病毒蔓延，政府已经展开大规模检测。有病毒专家认为，民众必须遵守防疫规定，减少确诊病例增加，以防病毒进一步变异。国际医学杂志《刺针》刊登俄罗斯研发的卫星5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第三期临床测试报告，显示有效率达到 91.6%。 在近2万名接受测试的人当中，四分三接种两剂疫苗，其中16人确诊。至于接受安慰剂的另外四分一人，就有62人确诊。测试人士当中超过2000人是60岁以上。疫苗在有关群组的有效率达到 91.8%， 没人出现严重副作用。俄罗斯早在第三期临床测试报告出炉之前，已经大规模生产和为民众接种这款疫苗，一度引起争议。有科学家认为，数据现在证明疫苗安全有效。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周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3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接纳最低工资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建议，维持在